这张专辑由著名音乐人李泰祥的弟弟李泰明亲自操刀，齐豫指导，这也是孟庭苇第二次重现台湾校园民歌经典，专辑极具人文气息。那么在今天的经典唱片秀单元，我们就来重温孟庭苇的这两张翻唱专辑《纯真年代》和《第二道彩虹》。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1994年的8月，上华公司为孟庭苇推出了这张民歌专辑《纯真年代》，这也是孟庭苇在上华旗下最后的一张作品。其中的主打歌《往事》背后还有一段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民歌手陈秋霞，他曾经去民歌餐厅听一位男歌手演唱，第一次去的时候，男歌手就注意到他，他坐在最靠近舞台的位置，很专心地听男歌手唱歌。在民歌餐厅中，这样的客人并不多，他拿出了这首歌，希望男歌手能去学这首歌，下次再唱给他听。男歌手真的为他去学会了这首歌，他也真的每一次在男歌手的时段就在固定的位置来听歌，只要他一来，第一首歌男歌手一定唱《往事》。这样的默契维持了一年多，看到他在台下出现，男歌手便仿佛看到老朋友一般，唱得特别开心。那么他最后一次来听男歌手唱歌时，带来一台录音机，他要离开台中了，希望能录下男歌手的声音。往事如梦如烟，愈想抓紧，飘得愈远。此后，那个女孩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男歌手的民歌餐厅之中。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演唱《往事》。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轻唱老歌。如 往事来自孟庭苇的翻唱。孟庭苇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好之一，那个充满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我们听他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听他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这些回忆如此珍贵，曾经陪伴我们走过，而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小名叫做亚亚，在亚亚1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由于喜欢看三毛的书，所以他也曾经有过放弃学业一个人去流浪的念头。孟庭苇说，别人都说我是偶像，而我自己的偶像则是三毛，所以孟庭苇能把当年的校园民歌翻唱的这样的文艺味道十足也是不奇怪。纯真年代是孟庭苇推出的一张极具欣赏价值的优秀唱片，其中收录的12首曾经红遍台湾的校园民谣可谓是首首动听，其中的《往事》《走在雨中》《野百合》也有《春天》等等曲目，在孟庭苇淡雅而清秀的嗓音表现下更是别具韵味。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翻唱《走在雨中》。 当我走在凄清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悲从心中生。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里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心里深处分不清这是雨 是泪， 走在雨中，来自孟庭苇的翻唱。孟庭苇在出道之时也曾经在民歌餐厅驻唱过，直到今天孟庭苇还一直细心保存着当年用来点歌的曲目本，看着上面自己亲手写下的一首首曲目，想起曾经为了梦想打拼的那段日子，孟庭苇不禁感叹驻唱经历是生命中永远值得怀念的一段美好旅途，而他也会更加珍视今天得到的一切。那么在他当年的点歌曲目本上一定也有这首歌，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翻唱潘越云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事，春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孟庭苇的翻唱专辑《纯真年代》第二道彩虹。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孟庭苇青烟似的歌声飘渺而至，从而引起了内地女歌手的争相效仿。那么在这时期，内地的听众刚刚流行过节奏强劲的港台歌曲，所以说也非常需要孟庭苇这样的柔风细雨的歌声。 孟庭苇甜美的嗓音在内地人们的心中也因为一首首动听的曲目再也挥之不去。其实呢，仔细听来，孟庭苇的歌声很具有民族特色，特别是其中本土化的倾向，更是她得以在歌坛走红的根本。华语歌坛新陈代谢很快，一代歌手往往走红一时，很快就被淘汰，而在内地，一代歌手走红，他的生命力往往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就拿孟庭苇来说，虽然说很久没有推出作品，但是他的知名度仍然在很多歌迷心中挥之不去。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翻唱作品《木棉道》。 好像在燃烧，沉沉的烟徘徊在木棉道，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木棉道，我怎能忘了那是去 木棉道来自孟庭苇的翻唱。不可否认，当年上华唱片的包装格局确实发挥了孟庭苇清纯淡雅的这样的特点，但同时呢，也限制了他生活中其他的长处和特点，也容易让人对他产生一种思维定式。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准确地捕捉到了他气质中的特质，从而确定出一种焦点，让人在倒带式的回忆中不至于和同时代其他的女歌手混淆不清，纠缠在一起。

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 来自孟庭苇的翻唱。1996年，孟庭苇多了一重身份，电台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叫做《玫瑰花遇见小王子》。之所以会定这样的节目名称，是因为孟庭苇对《小王子》这本书情有独钟。书中主人翁小王子以纯真的眼光看世界，正是如今现代人生活所需要的。他把自己比作书中的玫瑰花，受邀上节目的来宾都是小王子。节目当中将畅谈生活趣事、个人理想以及艺术等等感性的话题，所以孟庭苇的这张翻唱专辑自然也有着这样和那样的文艺色彩。翻唱专辑的标题歌曲来自《往事》的作者陈秋霞，也是钟镇涛、胡因梦主演的电影同名主题歌。一起来分享这首孟庭苇翻唱的《第二道彩虹》。 和你为尽管 第二道彩虹来自孟庭苇的翻唱。孟庭苇表示，广播中的他才是真实的自己。孟庭苇为自己主持的节目亲自写稿，他写过陪妈妈去菜市场买菜，也写过第一次坐火车的心情，总而言之都是生活中的点滴记录。很多听众也说，没想到孟庭苇和我们一样过着平淡的生活。当年他在民歌餐厅唱歌之时，经常会收到很多客人送的玫瑰，而他总是将这些玫瑰转送给妈妈。进入歌坛之后，每次的演出都有歌迷送花，孟庭苇则会将这些花束带回家。他说，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尊重。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翻唱作品《爱的箴言》。 我将真心付给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孟庭苇的翻唱专辑《纯真年代》和《第二道彩虹》。在手机通讯还不太发达的年代，有很多歌迷都会给孟庭苇写信，而让他最难忘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歌迷。从03年初开始，这位上海歌迷一天一封信，连续寄了700多封，从没间断过。孟庭苇坚持亲自阅读每封歌迷的来信，而且还会亲自回一部分信件，因为他觉得这种关系是最紧密的。现如今仍然有很多歌迷会写信给孟庭苇，他们说这就像是和一个遥远的亲人通信一般。看来孟庭苇也是很珍惜与歌迷之间的情谊。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翻唱的经典作品《闪亮的日子》。 闪亮的日子来自孟庭苇的翻唱专辑第二道彩虹。事业上很有成就的孟庭苇婚姻生活并不是很如意。2004年与高中同学张志鹏结婚后育有一子，但是两人的婚姻持续了九年的时间便结束。离婚后的孟庭苇独自抚养儿子，看他的微博全部都是和他儿子在一起的照片，更有儿子的学习状态、生活趣事。照片中的他和儿子微笑入镜，儿子更是搞怪可爱。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翻唱的潘越云作品《锁上记忆》。 锁上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里。锁上一切忧郁，永远不再存疑。爱情的残痕今晚要写进，我已不再不再想你。锁上我的记忆，锁上我的忧郁，永远不再想你，怎么能够想